有些动摇，你有的好， 他有的好， 我做不到，还想他可能等我回家，在我们相识的楼下，还想他可能我会给我留话，爱他 你爱他， 我从没怀疑过，尽管心底的挣扎，我不说你明白吗？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枕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。 分享给你听这样的一段文字，宁愿保持沉默，也不向那些根本不在意你的人诉苦。人的感情就像牙齿，掉了就没了，再装也是假的。哭就畅快淋漓，笑就随心所欲，玩就敞开胸怀，爱就淋漓尽致。人生何必扭扭捏捏，生活何苦畏首畏尾，劳累听听音乐，伤心侃侃心情，失败从头再来，一辈子需要的就是随性。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无所畏惧的随心所欲，但是生活的随性一些，你也会更快乐一些。今天的你有没有跟着自己的心走呢？好啦，跟着你的心，在这里继续听好听的歌。 再张开，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，哪里有欢喜，哪里就有悲伤，谁不害怕受伤，可谁又不渴望成长，睁开，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，听歌的人啊，等待一份感动，唱歌的人啊，心里的话唱不尽啊，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求挂好一条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，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求挂好一条，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，在风中大声唱， 歌给你听，唱歌给你听。 有很多好歌曲都是值得回味的，就像很多故事，很多曾经的回忆，你也会时不时的拿出来回味一下。最近我就发现呢，记性不好也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回味一些曾经的事情，但是对于自己已经失去的人，很多回忆已经记不清楚了，然后就会笑笑说忘了也好，哪怕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屋子里，也不会胡思乱想，至少不会想不开心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只要心大一些，就算是会独自面对很多东西，那又怎样呢？行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心属于你的，我借来寄托，却变成我的心魔。你属于谁的？我刚好经过。角落都是因为路上你路上还曾经滂沱，证明你有来过。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。 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我知道事情已到了尽头，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再度重逢，对彼此也不再有任何要求。爱情它没尽头，可以经过很久，发现我们都还是保留。即使很多疑惑，我们彼此解脱，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源头。雨滴它一点一点，车窗上交织着一片蔓延。爱情它一点一点，人生的循环之中蜕变。我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，想象不到的勇气，可以一遍又一遍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。哦，爱是山盟的规矩，不能停止。全部交给你、哦、可以经过很久，发现我们都还是保有。即使很多疑惑，我们彼此解脱，回到了当初的那个源头。雨滴它一点一点，车窗上交织成一片蔓延。爱情它一点一点，人生的循环之中蜕变。我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，想象不到的勇气，可以一遍又一遍，我要爱你一万年、哦、爱是山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，农历5月18。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。本周的天气情况目前看来变化还是比较多的，今天是阴转多云，到了明天多云转晴，周三彻底放晴，预计本周四又会变为多云转阴，周五周六就都有雨水天气了，分别是有阵雨和小雨，预计本周日多云。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5度之间，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到22度之间，比较稳定。提醒大家出门前记得关注天气变化，雨水天气带好雨具，司机朋友在行车时就要减慢车速，行人朋友们注意安全第一，